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。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，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。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。 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 夕阳西下，倦鸟已归巢。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，无需编剧，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。最美时光，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，华语乐坛的女词人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丁晓雯写在你青春记忆里的那些歌词。1993年，在尝到了《吻别》这张专辑带来的甜头之后，张学友再次发行了一张国语专辑，取名叫做《祝福》。果然，这张专辑也获得了好的福气。它延续着《吻别》的辉煌，但是和《吻别》不同的是，它更加注重原创。主打歌《祝福》由当时正当红的制作人郭子作曲，丁晓雯亲自来填词。这张专辑也使张学友在台湾的影响力更上一层楼。据说《祝福》这首歌其实原来有另一版歌词和另一个歌名，但是丁晓雯当年听到这个旋律之后非常的有感觉，于是就跟郭子说可不可以重新填一版词，于是意外之下写出了这首经典的《祝福》。 这一刻，背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地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的春夏秋冬，继续走，继续游，人生难免苦与痛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。情难舍，人难留，今朝一别各西东，乐和忧点点滴滴在心头。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，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，伤离别，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，若有有缘就能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灿烂的季节， 手里

长夜里越来越冷清，回忆里越来越孤寂，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，抹去了错过的泪滴，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。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，比如快乐，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在相会，荡起小船爱 暖，在90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下雨怎么下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，一千天一起过千年，一切放在面前，我走我想走的路线。 快乐因少而贵，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。最美时光，邀你一起 Happy Show。 老的好，走遍天涯。